我是讲中医的老太太徐桂英，我总是跟大伙儿说三脉通百病无。那么昨天呢，我跟大伙儿讲到，我们这样其实呢有一个方子，它可以内开三脉，它就叫开元散，它能内通三脉，在三脉气血经三大通道当中，它能健瘀破瘀，健毒吃毒，健虚补虚，算是咱们开通三脉的一个捷径。但是很可惜，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方剂呀，它却意外的成了一个残方。整个书它字迹不清，甚至呢缺页缺角，成了这么一个残方。那当我得知这个事儿的真相之后，我真的是非常的失落。可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我公爹在他在世的最后几年里，为了重新复原内通三脉的开元散，可以说是费尽了苦心。 这其中又有哪些故事呢？ 说这个故事，我想起来有一天啊，我公爹呢突然把我跟我先生重新呢叫到房里，对我们说，桂英啊，从新呢，经过这么些年了，你们的医术我可以放心了，我也相信你们俩的德行，所以呢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呢，治病救人的事儿就要交给你们了。当时啊我是特别的不解，我就问呢，我说公爹呀，您要出远门吗？他摇了摇头没有回答。当时我俩呢也没有多想，谁知道之后发生的这个事儿啊，是让我们俩始料未及。 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就是从第二天开始，我公爹呢总是一大早他就出门，一整天也见不着他个人影儿，有的时候呢甚至是半夜才回来。回来的时候呢是一脸的疲态，很累，浑身呢都弄得脏兮兮的。刚开始呢我们以为啊他是出诊去了，但后来发现他出门啊根本就没有带着药箱，总是背着个背篓他就出去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呢再背着一堆不知名的那个花花草草就回来了。我就问公爹，我说您是采药去了吗？他就敷衍的点点头，径直的就往药房走，然后呢就把门锁上了。这个呢也是我们后来才知道，公爹呢其实是在按照那本残方在采集开元散的原料。而且呢这些原料啊并不同于常规意义上的那些个中药材，而是一些特别的草本植物。但是在当时我是特别的疑惑，你看咱们在全国各地都有道地药材的产区，即便就是稀有药材，那也有专门的药工去采摘，那公爹去采个什么药呢？我这个人吧生来呢就好奇心特重，人越是说的模棱两可，我在心里啊就越是跟那个猫抓一样的难受。所以有一天我就趁着我公爹睡着了，我悄悄地溜进药房，偷拿了一把公爹带回来的东西。结果拿出来之后我傻了眼儿，因为这个药材我从来没有见过。当时呢我就跟从新俩人对照着中药图鉴研究了一个晚上，我们俩也没找到答案。第二天呢趁着我公爹出门了，我们又去找熬药师傅拿给他看，问他这到底是什么。那大伙也都知道熬药师傅他是中药世家，打小呢就研习中草药，可是 就这么一个对中草药特别熟的老师傅，他一看他也懵了，又是仔细观察，又是搁在嘴里浅尝，最后合计了半天，他给出一个答案。他说呀，这可能压根儿就不是常规意义上的中药材，而是一些不知哪儿弄来的花花草草。那除了这个组方当时把我弄懵了之外，这制作工艺呀，它也与其他的药不同 哦。 那当然后来我知道，它是利用了中医最传统的中药的发酵的古法，只是那个时候呢，我这个人呢才疏学浅，根本就没有看懂公爹的举动。我记得公爹采集了一段时间的原料之后，就将各种各样的花花草草放进蒸屉里，一遍一遍的蒸，蒸了之后呢，他要是不满意的话呢，就倒掉，留下来的呢，他就平铺在后院里晾着，每天呢就蹲在那儿守着，时不时的呢就用手呢翻一下，拨弄一下，能一动不动的就跟那儿待好几个小时。我们就问他，您在干什么呀？他就像是听不到一样。再后来呢，又不知道上哪儿去淘了一堆的那个大大小小的坛子，就把他的那些个宝贝啊都闷在里边。隔一段时间呢，就打开盖子看看，而且正常的人可能都会用手或者是勺子把东西舀出来看，但是他不是，撅着个屁股探头进去瞅，就那样子吧，真的看着非常滑稽。有一回吧，我经过后院，好家伙，走过的时候风一吹过来，一股子扑鼻的馊味扑面而来，当时我的胃里就开始翻江倒海，想要呕吐。我捂着鼻子，我走过去就打开了其中的一个坛子，我发现里边是一堆黑乎乎的东西，你都辨认不出它原本的样子 哦。 上头呢还长了细细的白毛，绿毛已经发霉了。我立马就找来药房的伙计，请他们帮忙，准备把这些个东西呢收拾收拾给扔了。结果呢，坛子还没搬出来呢，公爹回来了，看见我们的举动，他就大吼，你们别乱动我的东西。他这一吼啊，所有的药工都停下来不知所措，一看我公爹那脸涨得通红啊，他就大声地质问我们，谁让你们碰我的东西的？大家都不敢吱声。那怎么办呢？我就上前说了，公爹啊，这都发霉了，馊啊，有馊味啊。他就又吼，嫌馊你们就绕道走，谁都别往后院来。那当时呢，我真的是特别的委屈，我晚饭也没吃，待在房间里抹眼泪。后来我先生知道了，他过来安慰我，我就问，我说你爹怎么变成这样了？他叹了口气就说，桂英啊，我觉得我爹可能脑子出了问题了。虽然我觉得是难以置信，但一想到公爹的那些令人难以理解的行为，我又不得不信。久而久之，连关师傅都不再踏足后院，就跟我们说，甭过去甭过去，由他去吧，他可能是这一辈子对中医的执念太深，这阵儿可能是陷入那个疯癫的境地了。再后来呢，外头的百姓们就在传了，因为这一辈子行医救人，用脑过度，脑子累出问题了，甚至呢还有感念公爹救命之恩的患者找了一些土方子想要给公爹治病，可是公爹见谁他都躲得远远的，一副呢不问世事间的那种态度。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儿，改变了我的想法。我就相信我公爹绝不是脑袋出了问题了， 这不那天吧，突然送来了一位醉酒的患者，呕吐不止，意识不清， 酒精中毒了。 哎呀，酒喝多了可不是吗？你不就不得死吗？我就想了很多办法，都没让他醒酒止呕。我们俩焦虑不安的时候，我公爹抱着他的坛子路过诊室，看到这个情形呢，他就拿起他的坛子，用手指头在里头抹了一下。 嗯， 这手指头从坛子里出来，瞬间我们就觉得他的手指肚上有一层白色的小粉面。 哦， 然后他就往这位醉酒的患者嘴里这么一抹，然后淡淡地说了一句，换水。说完这句话，他就又往后院去了。 嗯， 我跟从亲呢立马照做，果然呢不到五分钟啊，这个患者的呕吐就止住了。 哦， 再过了20分钟，前后没过半小时，这患者清醒过来了。打那一刻起呀，我就确定我公爹呀脑子没问题，他是清醒的。 嗯， 他没有疯，因为他的这些行为肯定是有原因，甚至我隐隐约约的第六感就觉得他好像是在做一件大事儿。当然后来我们知道这件大事儿就是复原开元散。 哦， 哎，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公爹那个时候啊已经隐约感觉到自己呀、啊、好像是大限将至，没有几年活的时间了，所以呢他才交给我们俩打理，让我们安心的救治患者，他自个儿呢就争分夺秒倾注一切来完成这件事儿。后来呢我也在想，如果公爹那几年没有呕心沥血的研究，是不是他也能多享几年的阳寿啊？但我也知道他不会趋于安逸，复原开元散通过服药，他想实现内统三脉，这个呢是他毕生的心愿。因为三脉通百病无啊，这个气血精三脉的畅通对咱们每一个人的健康来说那是太重要了。 嗯， 三脉中的毒瘀虚这三大疾病的本源问题解决不了，那就谈不上去病，谈不了这个养生。咱比如说现在不少的人啊，血栓类的这种疾病，我跟大伙儿讲一句话，大家记住，无瘀不成栓。很多老年人像我们这个年龄的啊，60、70、80、90的人有血栓都跟三脉当中的瘀有关系，这个血液久瘀成栓呢，就跟这个河道一样，你这个水流如果浑浊了，势必这个流速它就减慢，里边的垃圾它就会聚集在一起，越聚越大，越聚越多，这血栓的形成呢它就是这个道理。临床上我们也发现，其实血栓呢都不用特别大，一个小米粒大小堵在一个特别重要的地方，都会让人致死或者是残疾。最典型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冠心病啊、嗯，一个脑中风啊，胸闷、胸痛，脑袋天天迷迷糊糊的，而且这个心和脑往往是相互的影响。脑中风的血栓，它不一定来自于脑。反而大多数来自于心。 哦， 那如果说您的心脏不好，心脏就不能有规律的收缩，那收缩不好，这血它就出不去，所以这个血呢就跟心脏里边打转，我们把这个血呢叫做什么呢？叫做涡流。 嗯， 漩涡的涡，流水的流，就像河里面有一些水，它在一个地儿直打转。 哦， 那心脏里要是形成了这个涡流，它最最容易凝结在心房里，甚至是心耳的这个位置。 这个地儿呢，它是一个小角落、小旮旯，时间长了，这个血呀，它转不出去了，就容易在这个小角落形成瘀，最终它就形成了血栓。不定哪一天呢，它就掉下来，随着这个血液，它到处溜达。血栓到了大脑，那就特别麻烦。大脑最细的血管有多细？大伙儿猜一猜，猜得到吗？ 有多细呀？ 猜不到。那我告诉大家，也告诉您啊。那就是头发丝儿的1/10细。 这么细呀？ 头发丝儿已经够细了吧？ 是呀。 它比头发丝儿还细。那别的血管它能过去啊，到这个大脑的血管它就跟那儿堵上了。如果没有完全堵住，还能过去一点血，那这个人呢还能强挺着活着。如果是完全堵住的话，那就直接脑中风了。所以我们有些人他有房颤，那心跳起来能跳个100来下、200来下、300来下。有的人有早搏，跳跳停停，有的人有冠心病的，那大伙儿就得注意了。注意什么呢？注意脑梗的危险。我讲到这会儿，听众朋友就会说了，哎呦，这血栓太可怕了。我告诉大家，确实可怕。只要有血的地方，就可能会有血栓。那大伙儿想想，咱全身哪个器官不需要血液的供应啊？所以全身的器官不管哪哪的都会有血栓的出现。一旦形成了这血栓，那就是三个结果。这第一个可能就是死亡。您想想，心梗是不是致命的啊？肾栓塞是不是致命的？那第二个是什么呢？致残。咱们再想想啊，下肢静脉血栓严重了，是不是得截肢啊？要是眼底有血栓了，引起眼底出血，或者是眼底病变，是不是要失明啊？失明就得残疾啊，看不见了呀。那这第三个呢，就是丧失劳动力。得了脑梗，不管你什么年纪，30来岁、40来岁，还是我们这些啊老年人，什么活都干不了了。这会儿呢就得让别人伺候你，你就得看人家的脸色。很多人想自杀，不想活了，活着郁闷。活着没自尊呢。 没错，所以说这个血栓啊，它在我们身体当中就像是一个不定时的炸弹一样，不一定什么时候就爆炸了。 这个形容特别的准确啊。想自杀，你动不了，你自杀都自杀不了，是不是啊？所以呢只能痛苦地活着。那咱们再说怎么个解决这血栓的一系列的这些个疾病。那你就得从源头上解决气、血、经三脉这三大通道当中瘀的问题，那你才能解决血栓的一系列的疾病。因为我们讲无瘀不成栓，而供爹复原的这个我又要讲到这儿了，是根据五行草本相生相克配伍的。那么在工艺上呢，要按照不同的时辰、特殊的天气条件、特定的温度、这个湿度，在这个环境下，在特有的容器里，利用传统中医当中的中药发酵的古法进行提取的一种散剂，这个医生以及患者对这种散剂大伙儿呢就干脆叫它小粉面。那现在我们用科学实验能证实它是一种活性的物质，是一种特殊的酵素，也属于一种特殊的酶。讲到这个酶，咱们又得说说了。你看古人呢，他不知道什么这个素那个酶的。但是他们就知道通过中药发酵的这个方法提取出来的这个小粉面，它就是活的，它能够进入人的气脉、血脉、经脉三脉当中。可以说 见毒吃毒，见瘀破瘀，因为它是活的，见虚它能够补虚，所以这样一来呢，它就能够内通三脉，打通气血经脉这三条通道，专门解决三脉当中的毒瘀虚的这些个问题。比如面对血管，血液里的血栓怎么办呢？见毒吃毒啊，见瘀破瘀啊，它见虚补虚啊。我前面说的，心脏当中最最容易产生什么呢？ 那就是瘀啊。 对呀、 啊、 瘀它就是形成血栓的一个部位。那是什么部位呢？刚才我也讲到什么 心耳。 哎，对对对、就是心耳啊，通过内通三脉，它就能把心耳这个犄角旮旯这个小角落里头的，还有呢咱们大脑心脏这些交叉血管里边的，还有呢就是一些毛细血管里边的所有的血栓给它破坏瓦解掉，这个呢就叫做见瘀破瘀。所以第一个它能够见瘀破瘀，那咱们还得说说怎么做到的呢？因为它是活性物质，它里头有一种酶，它这种酶呀、就是专门分解血栓的。就好比洗衣服，有的衣服上它有血，有的衣服上呢咱滴上油了，咱们用常规的洗衣服的那个肥皂啊、洗衣剂啊、洗衣粉洗不掉。怎么办呢？有一个诀窍，你去买那个洗衣粉呐、你用加酶的来洗衣服，你往往一洗你就给它洗掉了。为什么呢？因为酶它能够分解这些个物质。小粉面里呀、它也有酶，它里头的酶呢是专门清理这些血栓，还有低密度脂蛋白，还有多余的胆固醇。它进入身体之后，它会维持一种很高的活性，把这个血栓给它包围了，慢慢的分解。这第二个，那分解之后呢？分解之后它就能见毒吃毒，它会把垃圾毒素给它吃掉。那血栓是什么形成的？是血液。那么血管当中多余的那些胆固醇、甘油三酯、脂质斑块等等，把它们吃掉，然后呢给它代谢出体外。所以呢用内通三脉方剂之后，很多人的心脑血管病的这些病人呢，或者有高血脂的人，他会出黄汗，会排出黏腻的大便，这都是血脉当中的垃圾毒素。这第三个，刚才我讲到它见虚补虚，这又怎么回事呢？它会给咱们血管内壁那些个破破烂烂的地方、坑坑巴巴的地方深层的滋养，让咱们的血管内膜重新修复完整。你怎么形容？ 那就像是让它光滑，就像是给它贴了一层膜一样。 没错，就是给它贴了一层膜这样。所以呢这个就是内通三脉，真正的做到了这三脉畅通了，咱这个脑袋，老百姓总说迷糊，这脑袋它就清凉了，你就不那么浑僵僵的，你就会发现呢，哎呦这记忆力变好了，哎呦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楚了，脑袋呢也不疼不胀了。有些个人呢有那个失眠呐、嗜睡呀、坐在沙发里等吃饭他都睡着了，这些个毛病啊就都没了，睡眠正常了。这个呢就是脑袋里头血栓清除的原因。你看心脏呢这会儿也不憋闷了，也不咚咚咚的乱跳了，上个楼啊啊，买个菜呀、收拾收拾家务啊，做一些体力活啊，咱这个心脏就没有那种别扭不舒服的感觉。以前很多人呐、一动啊那种慌啊、那种疼啊、那种濒死感呐、那就没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啊说白了

这位朋友你好。 你好。 哎，你好，请讲。 我听这个讲学吧，听好长时间了。时逢这个百年长庆的时候吧，我献上一首小诗。 好， 表示祝贺。 哎， 我现在开始念啊。 好。 听徐老师的中医讲学，胜似走进高等学府的课堂。每一篇精辟的论述都是一篇华美的药章，您的语言精准干练，您的声音和蔼慈祥，您的中医理论功底深厚，您的医德无比高尚，无偿发放秘方良药，培育同龄响彻四方，辩证施医巧用莲方，扶贫救危百姓赞扬，弘扬祖国医疗瑰宝继承发扬，方便实惠大众所望。 非常非常感谢您呐、您把我们这夸的呀简直是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其实我觉得吧，我们为老百姓做的事儿啊还太少太少了。咱们今天通一次话不容易，您呢也给我们啊做了一首诗。您怎么称呼啊？ 我姓魏 啊。 我今年77了。我还想跟您求一下医，给我看看我的病。 好，您说说看什么问题啊？ 我这个就是皮肤瘙痒。这个在锦州吧，这所有的医院我都看了。有的说是荨麻疹，有的说是湿疹。我这病呢，那个能有20多年了，始终不好。我已经丧失了信心。听这个讲学之后吧，我感觉到好像有希望了。特别是徐老师，我就想叫您亲自给我看看我这个病到底应该怎么治，能治本，别治标。就这意思 啊，治本。那我问问您，这个人呢，平时您是怕冷还是怕热？ 比较好像比较一下，好像怕冷似的。 比较怕冷。 啊， 冬天发的厉害吗？ 冬天和这个春天的几乎一样，后背全都是。 那您这个除了这个方面的问题以外，你有没有那个心脑血管病，比如说心肌缺血呀、脑缺血、缺氧啊，这些方面的病有吗？ 我有这个病，就是去年的这个体检的检查，我是颈动脉硬化。 颈动脉硬化。因为咱们讲这个荨麻疹啊，在我们中医上呢，我们叫做隐疹。因为这个病它有的时候不分季节突然发生，而且呢你一挠，你怎么挠它就怎么个鼓起来，这个皮肤上是不是？ 就是一片一片的。 哎，一片挠完了。然后它退的话呢，也退得快。 对，对，那个一挠吧，你挠这个地方，马上就别地方也跟着刺挠了，就好像条件反射似的。 你可能是过敏性体质啊。 是吧 ？ 我有好多东西都过敏。 啊，对呀，鱼呀、虾呀，是不是？查过敏源了，你这些东西。 海鲜 啊， 所有的素花 啊， 那多了 啊， 那太多了，那像。 那都不能吃，那都不能吃啊。我给你开一副中药，这个中药呢，我不能判断是完全对不对症啊，就是根据你现在说的这个症状，我给你调理一调理啊，这是第一个，解决你这个痒的不行这个问题啊。第二个呢，咱们说这个治病啊，中医处处是方吧，我建议你呢学习一下中医的开三脉。一个锻炼的功法，锻炼的功法。首先，我认为你这个皮肤啊，它跟你的这个血液循环有关系。血液循环不畅通，说明有毒。有毒，有瘀，在你的身上呢还有虚。因为刚才我给你辩证的时候，我认为呢你血虚，血虚。所以呢，你这个开三脉的功法，我们有气脉。有血脉，有经脉，那你这个功法呢，学了以后你拍拍打打，拍的部位会拍出

就是开三脉的功法，这也是老祖宗啊一代一代的人总结下来。 太好了， 对，这个开三脉的功法可以打电话问，然后您帮你们家的老人去做。 哎， 他能做多少做多少，他不能做的你帮着做，该拍的地方帮他拍。 好， 特别是你们家老人呢有一个脉叫什么呢，在这个胳膊肘子这儿啊，胳膊肘子这儿你要给他排一排毒，因为他这个肾脏不好心脏不好，无非就是我说的 两个胳膊肘都排吗， 都要排，别的地儿也要排，你回头你一看这个功法你就知道重点是哪里了。 好 啊， 哎， 而且我告诉你，你也跟着做，你也会身上很多的病，哎，没吃药你都会少很多病，真的。 嗯， 啊， 好好 好嘞，那我就不跟您多说了， 哎， 好吗？ 哎，好，徐主任，再见。 哎， 谢谢您， 再见， 哎，身体一定保重，谢谢。 哎，不用谢。哎，好， 好， 再见。 哎，再见。 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喂，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有什么问题您说啊。 徐主任，我是你老朋友了，你还记得我吗？我前几天见才艺， 啊， 唱的那个《好运来》那个歌，你还记不记得？ 啊，我有印象。 对对对， 那首歌词里， 这个，祖海唱的歌。 对对对，祖海唱的那首歌词是《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那你今天 对对， 想问我什么呢？嗯。 是这样的，就是我前几天参加县才艺这个活动， 嗯， 而且呢就是我还拿到了奖品。 哦，这个可是好东西，拿到以后你用了没有啊？ 我用了 啊。 哎呀，这个是好东西 啊， 所以我就赶紧用上了 啊。用上了以后有没有什么感觉，这么几天下来？嗯， 有啊，那个徐主任， 啊， 我用上第二天早上这个眼睛呢，全是眼屎， 啊， 眼睛都被这眼屎给糊住了，黄色的那眼屎。 哦，黄色眼屎把眼睛糊上了， 弄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嗯， 然后我用清水呀，啊，洗了半天， 嗯， 才把眼睛洗干净了。 啊， 我的今天这是用了第七天了。 啊， 眼屎呢还有， 啊， 但是不像那第一天头两天那么多了。对，我感觉就是现在这个眼睛呢， 啊， 看东西比以前亮堂了， 啊， 也清晰多了。 啊，哦，啊，哦，原来什么情况啊？ 我原来这个眼睛呢，就是看东西雾模糊，眼睛不舒服 啊，不舒服， 嗯， 或者有异物感，什么干涩感的。年纪大的人呢， 对，干涩的，磨的有异物感。 嗯，年纪大的人呢，什么迎风流泪呀，啊，干涩呀，异物感都会有啊，严重的就会影响视力了。 哎呀，你看这个太好了， 啊， 我想问你这到底是干什么用的呀？这样 打个电话来问问我这是干什么用的。是这样的， 对， 这个咱们治病呢，它第一个呢要通三脉，通气脉、血脉跟经脉。那么像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他的病啊比较多比较严重，用这个药用那个药， 嗯， 包括他中药也用过，汤药也吃过，可就是不见效。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建议这类患者用上点，把他的气脉、血脉跟经脉一打通，然后呢把开三脉的功法再配合锻炼上，这个时候他吃同样的药物，他这个效果就来了。所以这他跟我们开三脉的功法作用呢是一样的，目的呢都是要开通我们的三脉，三脉通了百病就没了。只不过呢我讲的开三脉的功法呢，它是外开三脉，它是属于内开三脉的。你用着有效果，有效果就好啊，有效果坚持用，内外一起用的话您这效果就会更好。 哦， 啊， 那我知道了，徐总，我就继续用着，我有不懂的问题我再给您打电话。 好，记得啊，开三脉的功法也配合上啊。 好，我记住了，我那个配合上。 哎，我祝您呢天天好运来，用您唱的这首歌的歌词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对话好吗？ 好，嗯，很好，我也